北京时间16年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爽子，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 既好听又好看，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我是孙洛阳，我在这里等你。 美妆博主杨霞，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在这里，这里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女神百分百。又到了新的一周的周一，听说今天是贴秋膘的日子，但是呢，我们的节目的宗旨还是怎么说呢，希望大家在贴秋膘的日子能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健壮，然后身材也越来越好。那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在减肥的平台期我们应该怎么办，应该做些什么。那我们今天请到的三位嘉宾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几位朋友，首先呢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出现的珊珊，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珊珊，我又来了。 又来了，你上一次好像整个状态更好了一些，更瘦了，而且头发剪短了，很美， 剪得很清爽。 另外两位呢，就是最近我们节目当中的大热嘉宾，他们每次一来就会给我们吸很多粉丝，甚至我听说还有粉丝特意跑到店里去找韩冰，因为被他的身材吸引了。他们两个每次一来都非常的抢眼，让我们欢迎来自 Apply 训练营的韩冰和 Lily， 欢迎两位。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两位今天也是怎么说，我觉得他们两个其实今天穿的还挺有心机的。 黑白配吗？ 对，黑白配非常养眼，特别有那种情侣照的感觉。尤其两个人出现在同一个框框里。那如果大家对减肥平台期这件事情有什么想跟我们探讨的问题，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或者呢是在一直播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沟通和互动啦。那等会儿呢我们会来详细的聊这个关于减肥平台期的问题。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今天的女神麻辣烫呢，我给大家找了几个 跟减肥有点关系的视频都还挺有意思的。首先我们要来看的一个小视频呢，是说有一个小狗，它是那种小型狗，很小，但是它体重有45斤，就是已经到达了那种特别肥胖的过程了。但是它减肥成功之后，它只有16斤，可以说是判若两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只狗的情况。还是狗，有一个好的身材真的很重要。就是当你瘦下来的时候，确实和胖的状态可能不太一样，是这样的。 对，看起来走路也轻松许多。 对呀、啊，所以咱们也不能太胖呀。如果你想，如果咱们两个和丽丽胖到200斤的话，那肯定走路也是很不舒服。 对， 是这样的。哎，今天我们要来女神马拉松看的第二个视频呢，是现在很流行一种健身方式，叫做带娃健身。然后我们健身房也经常会有一些带着孩子来练的， 对， 是举小朋友的那种 啊，并不是，他们大部分孩子已经比较大了，只是带过来，然后让孩子陪着一起在这个环境中成长。其实我觉得对孩子还挺好的，是这样。然后呢，有一个视频是国外的一个老爸，他带着孩子练身，健身。他健身的时候真的是完全运动到了这个孩子，而且孩子自己也在做一些运动，非常可爱。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说这两个孩子他们的心中是情愿的吗？ 我觉得他们挺情愿的， 他们还挺开心的。 对， 所以哎，丽丽，我想问你，就是带孩子健，就是小孩特别小的婴儿的孩子，真的可以做这些东西吗？对他们的成长和发育会有什么不好吗？在你们专业的领域看来， 他不是负重的去训练，只是跟大人一起玩而已，只是让他参与进来，其实是没有说有坏处。 但是他的爸爸有带他做那个腹肌的训练啊、哦， 这个没有问题，只是在玩，对我来说。 真的吗？ 对，这个没有问题。 回家我也可以这样训练一下我的女儿。 对， 其实最近我就有这样训练他，我会把他那样放在床上平躺，然后他想起来，我就压住他的腿，他就只能靠腹部的力量起来。 没有问题，可以。 到现在才8个月而已，被我逼成这样。 他可以站了吗？ 刚刚可以站起来，在上个星期刚刚可以站起来。我想我以后可能会一直用我的亲身的一些经历 去影响他。 对，我会一直督促他，然后会一直给他压力，然后我会留我现在的衣服到时候给他穿，我说看我当年的衣服，你要穿不上你就是胖子。 这个妈妈心可太狠了。 我可真是太狠了。接下来呢，我们今天在麻辣烫环节要看的最后一条小视频呢，是怎么说，是我在网上找的一段小视频，它讲的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大模，他在健身房里面的健身的一些状态，然后来督促大家在贴秋膘的这一天还是要稍微注意一点的。我们可以贴一些健康的膘，不要让自己身材变得不好。但是呢，这个视频其实今天我们莉莉和韩斌也各自准备了他们两个在健身当中的很精彩的画面，但是我在节目的最后才放出来，要等人多了以后再放。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国外的模特在健身房里面是怎样的。 真的是非常美，但是我觉得有了我们莉莉女神，一个吸粉大王，我跟你们说，这个女生真的比不过我们莉莉哦。在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环节会放出莉莉的视频，真的是把我的眼给亮瞎了。哎，珊珊，其实我们珊珊她也是一个健身达人，她已经健身很多年，并且她身材真的是非常好，你们应该能看得出来。然后我想问问珊珊，你会不会做那个引体向上？ 我可以做一两个。 所以咯，你弱爆了，我一个也做不起来。 但是我见过莉莉做。 你见过她做？哎，对，刚刚在上节目之前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我接珊珊上来的时候呢，我说今天在直播间里有两个非常厉害的教练，一个韩冰已经见过了，另外一个是莉莉，她是我见过练的身材最好的女生。然后她一进来看到莉莉说，我认识她，因为他们两个很碰巧。 对，我们在一个健身房，有的时候我会看到他， 所以你们就可想而知我们莉莉练得有多好。 没有没有， 因为就是这样，怎么说，不认识的两个人擦肩而过，他可能你可能肯定多看了他好几眼。 对，一开始我特别爱去那个健身房，后来我看到莉莉以后我不去了。 不想去了。 不是莉莉吗？ 因为我觉得我不是健身房里最美的人，我不想去了。 所以你真的换了一家健身房 啊？ 那你现在是你家健身房最美的吗？ 还可以吧。 那你最好不要来我们这个健身房哦，因为你不是最美的哦。开玩笑了，我们健身房里都是美女。 对， 袁一的那个韩冰的开山大弟子袁一也是个美女，并且还是非常努力的美女。好，刚刚呢我们看了三个非常可爱好玩的小视频之后，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就是超模养成记。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如果大家要是都想活得很漂亮的话，我还是建议你们在今天贴秋膘这个日子，稍微少吃一点肉， 控制一下， 可以贴一点什么三文鱼呀、龙利鱼呀这种诸如此类的健康的东西，然后蔬菜可以吃点芦笋呀什么的，就是还很不错。我们这个节目还是提倡大家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自己的身材和健康，因为只有有了健康才有了一切嘛。那本期我们在超模养成记互动的话题呢，是在减肥的平台期我们该怎么办，该去做一些怎样的调整，或者说你有没有遇到过平台期的一些让你很棘手的状况，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沟通和互动。我们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公众微信账号搜索活力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了。另外呢，在易直播和花椒直播上面搜索活力九八二，都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然后有这么多专业的人士来给我们介绍这些知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怎么说呢，在今天这个环节的一开始，还是想问问你们三位，在减肥期间有没有遇到过平台期，就是忽然有一个期间你的包括肌肉量啊还有什么脂肪就停在那儿不动了，可能你运动它也没有什么效果，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当然有。 韩冰你先来说吧，男士优先。 我现在就属于平台期。 怎么讲呢， 就是不会，我现在不是要增肌吗，现在就是不会长了，体重不会怎么变也不会掉，就是很稳定，我已经快半年一年了都没变体重。 那你会难过吗？ 当然了，我这么辛苦练都不长。 那你不配来聊我们这期节目啊，因为你没有突破平台期。你可以走了，开玩笑。开玩笑，他还是非常有资格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毕竟他身材那么好。 对，线条比以前好很多。但是体重没变，我想长体重现在。 可是我今天看到他，今天中午我去健身房看到韩冰的第一眼是觉得他线条变好了，就是尤其是胳膊这块的线条，但是身上 我有三个星期没有见过他， 三个星期至少一个多月了吧？ 啊、 对、 啊，对，你的线条比上次我看到明显许多，对， 皮脂低了的， 线条变得好很多，但是身上还是瘦的。然后今天中午我见到他，我说韩冰你瘦了，他很不开心， 因为他想 男生最讨厌说他自己瘦了。 对，那像你这样的平台期是第一次经历吗？ 哎，多了，经常就停滞不前。 那你一般情况下你个人是怎么突破这个？ 我要是自己突破的话，我就会有段时间不锻炼，让我这个身体不适应现在的训练强度，完了之后再恢复训练的话就会突破，或者饮食再控制的改变一些。 哎，那你如果不锻炼的话，你的肌肉量可能就会掉，然后脂肪会长。 不会长，不会的，不会的。 不会吗？ 因为那很短的时间没关系，肌肉量是不会掉的。 半个月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的。 半个月不练， 对， 就像我上个星期我生病很严重，然后呢，大概有9天没练， 嗯， 可是我体重什么的也没有变化， 对，不会有那么明显的。你要是三个月大概会有明显的变化，但半个月没什么关系，我觉得。 真的吗？ 对， 好了，一会儿再来详细讨论你的问题啊。嗯、然后我们还是来说一说这个减肥平台期，莉莉有没有遇到过平台？ 肯定会有，因为练了这么久的时间，就是有一段时间你会发 练了有几年了？ 十几年吧。 十几年？ 对， 他很年轻哦。他练了十几年， 没有，不年轻，就是你一段时间会发现自己的身体一点变化都没有， 嗯、 你肌肉也不长、 嗯， 然后脂肪也不掉，然后练得非常辛苦，他都没有办法改变。这个时候，我首先会改变自己的训练方式，让自己，比如说你一直跑步， 嗯， 你可以把跑步停掉去练力量。如果你一直练力量一段时间，你可以把力量停掉，专门去做有氧。 哦， 然后如果还是没有改变的话，就改变你的饮食。对， 就是得各种调整。 对， 但是其实这个调整你的身体也是要有一个适应的时间的， 是 不一定，比如说我今天调整了这个运动明天就有效了，也不好说， 不可能。 所以其实健身这个东西真的是你得一直坚持，然后让自己的身体 去摸索， 对，去摸索出一个最适合你的状态。 对， 然后就像他们两位都是很专业的人士嘛，算是非常专业，练了很多年了，所以其实他们在面对平台期，嗯，怎么说，应该是比较淡定的， 随时调整， 很淡定。但是像咱们就会比较着急。 对，一开始我会有这种平台期。 你的平台期什么？我先来介绍一下背景啊，珊珊她是一个旅游爱好者，她能来上我的每一次来上我的节目我都非常的珍惜，因为呢她一直都在飘。我像过两天马上去希腊玩了，就是基本上一整年的时间可能有半年都不在北京， 大半年 都不在北京，所以他只要一回来立刻来我这儿报道，他就这么这几天在北京立刻来找我报道，所以我很感激你啊，谢谢你啊， 别客气， 打牌。OK， 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然后呢，所以我为什么留到最后一个才说你，首先是因为他们两个是一类的嘛，都是专业健身教练，然后你大半年的时间都一直漂泊在外，那其实有的时候玩起来你是没有时间健身的。 对， 而且你要过目很多美食，你需要吃很多的东西，吃东西的时候呢可能还得喝点小酒来调剂一下。那在就是这种期间你是怎么平衡你的体重身材还能这么好的？ 如果是长期在一个地方旅游的话，它不是来回跑的话，我就会在酒店的健身房健身。 酒店健身房？ 对。 那你出门旅游还要带一些健身的衣服吗？ 会带，一直都带。然后而且我会让自己多一些消耗， 嗯， 就是比如说走路的时候上台阶的时候是两节两节上，这样会练到屁股， 嗯， 然后比如说我会逛街的时候会甩一甩胳膊什么的，然后别人可能觉得这个女的有病，但我根本 好有心机。 对，然后吃东西我会有控制吧，因为我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体质，比如说有些吃的我就虽然爱吃但尽量不吃，也会遇到平台期。然后我遇到 你遇到平台期的时候大概都是什么时候？ 我总是可能是两三个月我会放任了一下，然后可能不是特别紧张说自己的体重和身材，他就放任，然后就发现哎又回到原始状态，就总是这样来去的。然后现在我可能对自己了解是这么做的，集中健身，我不知道是不是能行啊，正好我可以请教你们二位，就是集中健身两个星期，然后可能我就要出去了，然后出去可能一个星期我就是每天做一做垫上运动来保持，然后它会减体重的，我发现我的体重会掉一掉，然后再回来以后再集中健身是这样，然后我会发现哎我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控制我的这个平台期，让它体重能减一减，肌肉能加一加。 对，其实你集中训练两个礼拜的时候，那时候训练量是比较大的。 对， 那其实一个礼拜你有轻微的去训练，其实是让你的肌肉休息，让你的身体休息，它可能恢复得更好。对，你下一次训练的话其实状态会更好。 嗯，对，我也发现 是这样。对， 其实休息一个礼拜并不可怕， 没有问题。 对，没关系。 那你为什么不休息？ 我现在一天已经练一次啊。 我要跟你们讲一件事情，我很气，真的很气。 告状。 上个星期的时候呢，虽然莉莉给我们吸了很多粉儿，但我还是很生她的气，因为上个星期她来做节目的时候我生病了非常严重，就严重到我的嗓子真的讲不出话，我是要使出我全身的中气那种我才能说出话，一下节目我就整个已经瘫了，我的嗓子完全是哑的。然后呢莉莉走的时候就跟我说 你千万最近不要在病好之前你不要锻炼哦，你千万不要练，你这样练的话会对你的身体非常不好，稍微恢复也会不好，会更严重。我说好的好的，然后他上周也感冒了，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最近要休息，他说我休息了呀，我说哦好，那我们都好好休息喽。然后今天我恢复训练了吗？中午我要健身房的时候，我说丽丽，我一个星期都没练，你有没有在练？我在练啊。我说你不是说你不练吗？他说我以前我减少训练了呀，我以前一天练两次，我现在一天只练一次。 没有，因为我身体可以适应这种方式。 真的很气。 对，你需要好好休息。 真的很气， 他练年份时间太长了。 对，所以我知道怎么去调控。对，这样对我来说是没有问题。但是你还不适应这种方式，如果你强硬去训练反而感冒不会好，所以你感冒好了，我感冒没有好啊。 对啊，所以你就应该休息啊，你不要练了。 别练了。 okay, 我要休息。 好 OK。 像你们这种就是经常保持一样强度训练的人，是不是如果突然间不练会浑身都特别难受？ 会 真的。 这个是其实思想问题， 连我都会， 习惯性 思想问题。就是我这一周虽然我没有去健身房，但是其实我没有就是完全不练。我有在家，怎么说，就是按康婷平时上课教我的一些热身呀，还有一些什么深蹲呀、肩部蹲之类的，不拉不拉的，我自己都会做一整套。因为我最在意，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最在意的那个部位，然后我最在意的部位是我的肚子，哪怕胳膊稍微胖一点，或者比如说今天我可以不练胳膊，虽然我胳膊很细，然后我也不练腿，虽然腿很细，但是我会非常注意我的肚子。我是一个不能让肚子上有任何赘肉的人。就是韩迪，你这什么表情？ 看出来了。 好啦，刚刚他们三位呢都说了他们的平台期，其实我最近也刚好是遭遇了平台期的袭击。就是我生孩子之前和生完孩子之后，我的体重一直都是57.5到58公斤。不会超过58，也不超过59，就一直是这样，57、58，可能已经很久了。然后呢，我之前是什么时候能掉到55呢？是有一次我得了肠胃炎，也是一两年之前了，我才能瘦到55公斤。哎， 那只是水分， 脱水了。 对， 掉的 脱水了。然后有一次就是肠胃炎拉和吐都很严重，我是掉到了54公斤。其实那个时候已经觉得天哪，怎么可能？但是病好了之后，我还是又恢复到了57、58这样。但是大家看我还是觉得我很瘦，因为我个子非常高，我有1.78米、1.79米这样，所以还是很瘦。但是呢，生完孩子之后，因为我就是在做一些很密集的训练，所以他们都知道，他们很了解我的体重，我经常来，所以我的体重呢，我就发现我真的可以掉到55，哎，不用拉肚子。那掉到55之后，我发现我还可以54，因为可能不了解的人不懂，就是就是已经瘦到一定程度的人，你每降1公斤，其实那是很不容易的。 对的， 对。 后来我到了54之后，我发现，我问康婷，我说康婷，我还可不可以往下掉？他说52应该是你的极限。 是。 我说真的吗？我说可是我很想尝试一下，我非常想52。如果有一天我的秤的开头是52开头，我会非常开心。后来呢，就发现我竟然还可以53，53完了之后我还可以52，52完了之后最低有一天是51.8。 哇！ 但是呢， 瘦可以瘦成这样已经非常不容易。 对 对 对啊！ 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发现不太行，因为可能就有点太瘦。我不是要求那种高瘦，其实我真的是很想长肌肉的，所以我就在往上长。然后现在是已经维持53一段时间了，就是52.8、53这样维持了很长时间。就哪怕我夜里吃夜宵什么的，有的时候夜里真的会吃啊，那个牛肉之类的，但是我还是不会胖， 因为你 还是吃的少。 所以这就是我最近的苦恼，我也是经历了平台期，而且我现在很尴尬的一点是，我知道如果我变到55、56我会更美，我非常知道，但是如果那个数字往上涨的话， 你有强迫症， 我的心里会难受。 对 对， 这就有点强迫症。 这是强迫症，真的。 你要看你的整体， 你们可以理解我吗？ 非常理解。 一开始健身的时候我也会这样。 对， 因为我在一开始健身的时候是55公斤，然后我发现我自己太胖了，可能我是1.68米、1.69米，所以我就想，哎，那我减减肥，然后开始练。 很瘦了，其实已经。 然后就掉到了45公斤。 好，太瘦了。 最后就到45公斤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开心， 太瘦了， 我觉得自己好美啊！就这种一个阶段， 是不是？就是我说你病态那段时间， 没错。 有一段时间我见他，我说珊珊，你已经瘦的脱相了，太难看了。 对， 他觉得很美， 对， 自己觉得很美。 对，但是现在我长回了50公斤的时候，我会发现哦，其实 状态更好， 对，状态更好， 对， 而且在锻炼的时候，可能我更有劲儿，然后更能控制自己的身体。 心情也是好的， 对，太瘦的话每天会抑郁。 嗯，的确是。 会抑郁吗？ 会。 瘦会很开心 啊，而且会吃美。 你没有脂肪。 而且我是因为前两天我才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按比例换算这件事嘛，就是每个身高的体重不是 都一样吗？有没有相对应的体重？ 有一天我朋友圈里有一个女孩发了一个她的那个 BMI 指数，她的 BMI 指数，她是1.58米，她的 BMI 指数是17.6，已经是瘦的了。然后她体重是44公斤。后来呢，我就算了一下我的 BMI 指数，我现在是53公斤，然后是你就按1.78米算，然后我算出来之后，我的 BMI 只有16.8，就是已经很低，所以我就发现，如果我是按跟着他同等身高比例的话，我可能也就只有80来斤，就是太瘦了， 太瘦 了，对，太瘦， 对， 所以。今天跟大家探讨一下，在平台期我们应该怎么办？包括可能有很多女生都是像我一样，怎么说？可能是有点，也不能说是病态吧，就是有点强迫症的那种心理。我们应该如何突破？包括说在饮食上呀、运动上呀，都应该怎么突破？都是我们值得探讨的话题。 对， 是的。 对，这个健身别看体重，你就能练好了。如果你每天在追求那个体重，你永远练不好。 是的，所以接下来我们想聊一聊。在平台期到底应该怎么调整自己的，然后帮助你突破这个平台期，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或者呢是在易直播和花椒直播上面搜索活力酒吧，就可以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沟通和互动啦。所以想问问两位专业的教练，在平台期的时候，莉莉你先从女生的角度来跟我们聊一聊应该怎么办。 就是我首先建议， 或者比如说你给我一个专业的建议吧，比如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已经53公斤很久了，然后肌肉可能不长也不掉，体脂肪也是不长也不掉，我应该怎么突破才能让我就是身材变得更好看？ 你要改掉一点，首先你不要去太在意你的体重。其实我的体重在52，已经差不多有5-6年的时间一直都没有变化，但是我去看我的照片变化非常大。所以你首先不要在意你的体重，觉得 那我对啊，所以我就在想必须要跟你辩驳一下，如果我一直保持53公斤，那我的身材还会有很大的变化吗？ 你线条肯定会越来越明显，如果你坚持锻炼的话。 对啊，那我就可以保证体重不长啊。如果体重不长，我的身材还能有变化的话，那不就是很好吗？ 对啊，所以你不要去在意体重啊，这是我说的。然后尽量去多拍照和看镜子，然后尽量去分配自己的饮食，也不要说一定要吃的很少。其实你吃的越少练得越不好。 对，我最近都吃很多。 对，一定要多吃， 会吃很多牛肉，碳水我也会吃， 是合理的饮食，不是暴饮暴食。 对， 就是如果你有一段时间你状态非常差，你觉得自己没有进步，然后整个人非常的萎靡，我建议你去大吃一顿。 真的吗？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大吃一顿是什么样算大吃？麻辣火锅可以吃吗？ 是你想吃的东西，但是不是说每顿，不是说每顿。 瞧给小雨高兴， 不是高兴，我是害怕。 他不会，他可能不会吃，他有点强迫症。 我真的是有点害怕，所以我自己也是很想突破。我真的，你们今天这期节目如果能把我教育的，如果能把我说动的话，证明你们很厉害。 对， 我是觉得你有一段时间状态不好的时候，你可以听我建议去吃一顿。如果你觉得到时候状态不好，变胖了，然后觉得变肿了 ，OK， 反正就一次，很快就恢复回来。但是可以让你的状态变更好的话，你以后可以尝试这种方式。 对，欺骗餐是要吃的。 对， 欺骗餐的多久一次呢？ 一周一次怎么也是吧？ 一周至少一次，我可能3天就一次。 什么算欺骗餐？就热量高的食物， 是你想吃的东西， 是你想吃的， 无论几点吗？ 对啊， 你想吃什么吃什么。 对，真的会让你状态非常好。 我的天哪，我已经被他们吓到了。 但千万不是暴饮暴食，我们宣扬暴饮暴食， 别试车了。 是的，那我们上半时段呢，还有半分钟的时间就要结束了。下半时段的时间里面，我们还会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平台期到底应该做什么。莉莉也是会继续给我们一些建议，然后呢，韩冰也会。从男生的角度，比如说有些很胖的男生或者是非常瘦的男生，都应该做一些什么来度过自己的平台期，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我们下半时段再见喽，大家一会儿见。 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视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一直播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酒吧来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可以看到直播平台上小欣欣啊，什么甘婷婷、乐活派雨涵都已经在跟我们积极的互动，欢迎大家。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在减肥的平台期我们应该怎么办，应该如何克服它来练就更好更加完美身材的自己。我们的嘉宾来介绍一下，是很久没有出现了，一出现身材就更好更美的珊珊。 Hello 大家好。 以及会给我们吸来很多粉丝的来自 Apply 训练营的韩冰和 Lily。 Hello 大家好。 他们三个都已经身经百战，上了很多次直播，所以三个人的状态也可以发现特别放松，非常好，我们聊得也很开心。刚才呢上半时段的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说了说我个人在减肥方面的心理上的一些小障碍，然后 Lily 也是给我建议了应该怎么突破，然后就是我还想问你，再问你一点，就比如说我现在这个状态，如果我怎么说吃的已经很多了，但是我还是没有变化，肌肉量没长，那是不是就应该在运动方式有所变化？ 对， 那在减肥平台期的时候应该怎么来换运动方式呢？可能每个人都不同，所以我也不是很了解这个事情。 您说每个人减肥方式吗？ 对，就是说在平台期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选择来换一种运动的方式。 比如说你现在长期在练力量，你可能有氧做的比较少，因为你不需要减太多肥，那我可以建议你做一些有氧。 但是我脂肪已经很低的话，我再做有氧不是不太好吗？ 没有 掉肌肉 吗？这个没有问题，会让你的心肺变得更好。 哦，是这样。 对，跑步不一定是减肥。 对， 所以你可以稍微加一些有氧训练。 我也可以偶尔跑一下。 对对对，可以让你心肺变得更好。 因为康婷就是我的教练，康婷跟我说他不让我上那个 HIT 的课，所以我已经大概有三四个月没有上过了，我从来没有上那个课，他就连带我上私教课都不让我，连划船机都不做了，已经直接就练，根本就不练，就是健就是热身的时候都已经很就是怎么说动得很少， 尽量不让你做有氧， 基本上不让我做， 不让你消耗太多。 所以那我现在应该有一些改变吗？ 你现在要多吃。真的就这么简单？ 吃的太少了， 对，吃太少了。 大 老是不相信我们。 和酷哥来了，进入我们直播间，欢迎大家。 多吃啊！ 你的蛋白质含量够吗？确定？ 怎么能确定我蛋白质含量够？ 按照你1公斤体重2克的蛋白质摄入， 那你现在大概是54，你一天至少要有108克的蛋白质摄入。 对， 108克怎么算呢？就是100克的牛肉里面大概有20克。 嗯， 你大概要吃1斤左右的牛肉每天。 你能吃了吗？ 至少， 那他肯定吃 不了。 所以你的饮食是少的。 是 我有一次中午去跟那个原因我们吃了、有一次吃火锅，吃完火锅我也忘了什么时候了，反正就那天我去上课了。上课的时候呢，康丁，我就跟康丁说我今天吃了很多牛肉，他说我多少，我说我估算了一下大概有500克，康丁笑了，教练嘲笑他说你不可能能吃500克 一斤。哎， 他说你最多吃了150克，我说啊那么少吗？ 你有吃5盘牛肉吗？有吗？ 没有啊， 他那一盘牛肉大概是120克到150克。 哦，就是火锅店里的牛肉不会一盘有很多的是吧？ 不会， 对，大概就150克最多。 对， 珊珊今天是不是也受益了？你也可以多吃点肉，因为 蛋白质含量一定要够。 我们两个人凑在一起吃饭非常的不痛快，很少能痛痛快快吃一顿饭， 不敢吃，对吧？ 都是那种 总是互相监督互相鼓励，就少吃一点咱们就瘦了。 多吃多练，至少是 碳水少吃一些就好了。碳水， 但是碳水也要吃，只是要 尽量放在训练之后去吃。 哦， 就是宵夜不 要 吃，宵夜不要去吃太多碳水，就好了。 好喽，感谢莉莉喽。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韩斌，就是你从男生的角度，其实男生我觉得啊，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大类呢就是非常胖，确实需要减很多脂肪的。还有一类呢，就是像你之前那样非常非常瘦，需要如果想练好需要长很多很多肌肉的那种人，无非就是这两大类嘛，男生。所以这两类就特别胖特别瘦的男生，在遇到平台期的时候，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吗？ 我建议特别胖的男生，刚开始如果他体重特别大，我不建议他刚开始做运动，他先从饮食来着手，饮食控制，先把体重减到一定程度，哎，他再开始进行一些力量训练和有氧训练。如果他体重太大的话，会对他运动中会造成很多的损伤，尤其膝盖，因为他太重了，所以膝盖承受的负担特别大。 对， 所以他要减轻再开始练。 我经常看到健身房有特别胖的胖子，他们在跑步。 对，那很危险。 对，我觉得这样对他们的 膝盖伤害特别大， 太大了。 对， 但是光那个通过控制饮食的话，也不会瘦很多呀。 会，因为他很胖，他只要稍微改变饮食规律的话，他会瘦很多。 我有一个案例需要你们帮忙。我老公他跟我差不多高，然后他是200斤整。他很胖，但是他之前在那个康婷那儿做的那些测验，他的那个肌肉含量是超标的，肌肉量非常大，就是很壮，但是他的壮是裹了很大一层肉，那种胖又胖又壮， 肌肉肥胖， 不是完全的松弛，是，对对对，就是你说的肌肉性肥胖。那像我老公这种类型肌肉性肥胖，他应该怎么来办？而且他最近有在我们家附近的健身房去做一些有氧，但是 他，我建议他现在需要多做一些有氧，完了力量，有氧一定要多过力量， 通过控制饮食， 完了还要控制饮食，他要先多做一些有氧，把体脂刷的再刷一些，因为他肌肉含量已经很高了， 对， 他可以少做一些力量，多做一些有氧，先这样练，完了控制好饮食，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控制好饮食，他要减不需要增。 那比如说这种体重量特别大的人，那他们不能做跑步类的运动，那比如说划船机啊这种， 对啊，我建议少做这些膝关节的，磨损膝关节的训练。 游泳， 对啊，你可以做多关节的训练呀。 是不是？我，对了，对于游泳这个运动，我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呢，有一个事儿，我有一个女生朋友，就上个星期跟丽丽一起上节目的那个思思，她挺瘦，挺漂亮的，她最近在疯狂的游泳。然后但是呢，她是一个执念很强的女孩子，她不听我的，我跟她说，但我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所以你来向你求证一下。我跟她说，一直游泳的话，像我们这么瘦的女孩是不会让你就是长肌肉的，是会掉肌肉的。 游泳就是有氧啊。 对啊， 对啊。 但是她说，你说的不对哦，我在网上查，网上都写说那个有氧是可以塑形的。然后我就想， 确实可以塑形， 我应该还是比网上那些答案要专业一点。 确实可以塑形，但是他会减的塑形。 哦， 他需要增的塑形的话，就少游泳。他会就减就塑形， 所以 力量训练会就增就塑形。 是不是游泳这个运动不是非常的适合每一个人？ 对，真的就是他适合一些微胖的，需要又增又减那样的。 他们游泳非常好，而且又做有氧又能塑形。 还有一些年纪大的人，他们可能游泳的时候， 而且还会锻炼到心肺能力啊，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母亲已经游泳20年了，她每天游泳，每天游2000米，然后这样坚持20年，然后但看起来比同龄人要年轻10岁。 但是我觉得啊，咱们这一代人还是应该坚持练跟举铁相关的。如果我们一直举铁举到50岁，我相信无论是从外貌上还是状态上，一定会比同龄人 年轻10岁， 要年轻很多很多。所以我们要一直这样坚定地举下去。 举铁， 我很着急，我不知道我现在这个状态该怎么办。我希望我能够什么时候胳膊像莉莉那样就好了。可是我现在就停留在一个很瘦的阶段。 需要吃吗？就这么简单，就吃。 你要稍微改变一下你的饮食，因为你的训练已经没有问题了。就是你要稍微改变一下饮食。 你就吃的太少了。 吃的太少了。我们来欢迎一下林子，还有傻黄瓜的傻梦梦，还有欧林友丹，很多朋友都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继续在一直播和花椒直播上面关注活力酒吧来跟我们进行互动。那如果你觉得我们讨论的话题很开，就是让你还会有一些收获的话呢，可以点一下关注，成为我们的粉丝。然后我们在每周一的环节，基本上每周一莉莉或者韩冰他们都会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每个周一是我们女神百分百的健身时间，让大家在新的一周开始第一天就保持一个非常健康有活力很好就是满血充电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如果你要是在这一周有点懈怠的话，可以来定时收看一下我们每周一的女神百分百，然后也是让大家在新的一周能够做到更好的自己，然后保持更好的身材。糖衣会客室改变糖尿病进入我们直播间。如果你经常健身的话，应该就不会得糖尿病了。接下来我想问大家的一个问题是说，我听过很多个说法，就是关于每天运动时间的说法。有的人说早上7-8点练是最好的，有的人说中午饭之后练是最好的，有人说下午3-4点是最好的，有人说有晚上7-8点是最好的。每一个都是我亲耳听到的跟我说的，而且说的都很权威，说哪个哪个专家说谁谁谁说的。所以我想求证一下，到底什么训练时间是最好的呢？ 适合自己的是最好的。 对，每个人的 如此的简单， 就是你习惯于早晨训练，那你就维持早晨训练的那个方式。然后如果习惯晚上锻炼，只要你晚上睡得着，也维持你自己的训练方式就可以。 真的吗？ 对，但是就是对于健身小白来说，建议训练的话放在下午。 对， 这时候整个人状态是非常好的。 对对对对对， 对，你的代谢也是非常快的，那可以放在下午到傍晚左右的时间。 有一种说法是说在睡觉前健身是最好的，或者是早上起来空腹有氧。 那减脂非常好。减重非常好。 对， 哦，减重非常好。 对，减重 喜欢空腹训练。 减重的话就是肌肉和脂肪都会掉一些。 那如果要是睡觉之前空腹举铁什么的可以吗？ 如果你身体可以适应的话， 可以承受得了的话。 因为有些人会失眠。 对， 非常兴奋。 真的会失眠。 那如果会影响你睡眠的话，我就不建议晚上去训练。 如果我超过晚上7点以后训练，我可能晚上 就会失眠。 对， 那就不要用这种方式。 我选择下午2点、3点左右，这个我觉得是我状态最好。 我是比较喜欢在中午。比较喜欢，我一般都是中午12点去，我觉得很舒服。但是会有一个弊端，我总是没有时间吃饭。 我觉得下午4到6点是最好的，因为4到6点，对，那会儿因为你吃过早饭，完吃过中午饭，因为吃了2顿饭，体力会特别充足。如果这段时间增肌的话，会特别好。 我们的直播平台上面有一个叫做磊的女孩，她说我好重怎么办？我怎么都不会，我怎么都不瘦。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建议给这位姑娘？她说她 来我们工作室 怎么都不瘦。 首先她有没有锻炼？如果她没有锻炼，那建议去训练。如果你的训练强度非常大，那去看你自己的饮食。 对，我只能说我真的不是硬广告，也不是托，就是在给他们宣传。是因为之前呢，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在一个平台期永远都没有下降，但是我去了 UP力 训练营之后，我的体重确实是蹭蹭往下掉，然后肌肉量也是一直在涨，是真的。就是我亲身的经历，我很少宣传，但是在我朋友圈里面 很多朋友们看到我这么练，他们会问我说你是在哪儿练的，怎么效果会这么好，教练这么专业。所以大家可以去阿 p 训练营然后去骚扰他们两个。 谢谢谢谢谢谢给我们打广告 他们都非常的专业哈。然后呢在直播平台上面，乐活派雨涵他刚才有问一个问题，他说我如果我的腋下有伤口，身体上有伤口的话可以训练吗？如果出汗的话会不会影响到伤口的恢复？ 什么伤口？ 他说他的腋下有一个伤口，其实我觉得不是很影响吧，这不太严重。 什么伤口？ 割伤 还是烧 伤 或者拉伤怎么着？ 对哦，乐活派雨涵，如果你看到的话回复一下我们哦，你是什么样的伤口，是肌肉拉伤呢还是那种 割伤 呀，有伤口的那种创伤？ 对， 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我们教练会给你一些更专业的一些建议。在今天我们百分百 party 的环节，觉得 Lily 跟韩斌两个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平台期的问题。然后看看，等一下咯，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提问。乐活派雨涵说，他说他是腋下发炎，因为他刚刚做了一个手术。 那就休息。 对， 要 休息 他可能会流汗 哦， 防止感染。 对， 对，这个需要休息，不着急。你减肥千万不要去强求， 对， 一定要让自己健康的情况下去好好训练。 对，休息好再练。 所以我给大家讲一个很有意思很有趣儿的故事啊，就是我是一个非常强迫症的女孩，当时呢我在怀孕的时候，我一直是坚定我必须要剖腹产，谁拦我也没用，我不受那个罪，我就要刀拉一下，谁跟我说什么都没用。后来怀了几个月之后，我知道了一件事情，让我坚定地认为我必须要顺产，我就算疼死打无痛没有用，无论怎样我必须要自己生。是什么让我有这么大的转变呢？就是因为我知道剖腹产之后好像说三个月不能做有氧，然后不能练。我想不行，如果我万一我怀孕期间发胖了然后又不能练怎么办？我不能这样，我就算疼死我也得把这个娃生下来。这个坚定了我的毅力，这一点 强迫症了吧。 真的是有强迫症，我一直太强，所以大家需要向我学习哦。也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和花椒直播上面搜索活力酒吧。天蝎座米罗进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大家。然后大家如果觉得我们聊的还比较有意思的话呢，可以点一下关注成为我们的粉丝，这样我们酒吧一些其他很有意思的节目你们也不会错过啦。好，在我们今天百分百 party 最后一个小小的环节，想来聊最后的一点，就是说体重秤每一天可能会有微妙的变化。珊珊你有没有？有可能今天 到小数点， 对，精确到小数点，今天我可能是53，明天53.6了，后天又52.8了。那你会有这种惊吓吧？ 我最近好一些。 对，我有的时候会有这种如果超过0.5的就是变化，我就会很害怕，到底是为什么？这个真能证明我是胖了或者是瘦了吗？ 没有，其实你喝一瓶水下去可能就会长一斤， 也顿发两斤。 对，可能。 但是我都是早起空腹然后裸着冲。 你每天吃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的体重一个星期里面在一斤左右的变化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完全不需要担心，就是你今天吃的东西和昨天吃的东西不一样，可能有一两斤的偏差是没有问题的。 哦， 对，所以你根本不需要担心这个。 一两斤都不用偏差吗？ 我可能晚上的时候是53，我第二天早上起来可能是50， 差这么多。 对， 但是如果要是我说的是同一时间同一天的对比，就比如我每天都是早上起来空腹量体重，那如果有变化代表我重了吗？ 一斤到两斤是没有问题的 啊。 真的没有问题， 真的， 因为饮食不一样， 喝 的水也不一样。 之前我也有过这个问题，就是差0.5就特别着急了，觉得自己是不是做错什么了。 对。 然后后来我发现，其实真的是像丽丽说的，就几斤是 有两斤真的没关系， 没关系， 身体上是不会看出有什么变化了。 对， 可能就是一些什么水分呀、肌肉啊、血液呀之类种种的。 对。 根本不需要担心， 放心啦。 所以咱们这种身材好的女生都是磨人的小妖精。好，今天我们百分百 party 环节就是这样。大家如果在健身方面还有一些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RBC 小雨来跟我进行探讨。我的雨字比较难打，但是在我们直播平台上面有我这个雨字，大家可以搜一下。OK，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我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我有一个喜欢的教练要跟你分享，是秘密哦。欢迎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环节秘密花语。今天呢我没有准备一些什么很私密的八卦要跟大家聊，因为我觉得我要接下来要放的这两个小视频非常的劲爆，是我们 Lily 和韩斌他们两个在健身的时候做一些动作的一些画面，特别精彩，完全打败那些什么网红教练呀之类的。我给你们看一下，你们就知道私教是怎么练成的。我们女士优先吧，先来看看 Lily 健身时候的精彩画面。厉害了，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们的直播系统好像是出了一点问题吗？现在不好意思，在我们直播平台上面的朋友，我们直播系统可能因为 Lily 的身材太过于火辣了， 卡住了。 他放完视频之后卡住，自动退出了，可能需要短短的两分钟的时间才能再回来。那我们的节目还有四分钟的时间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一会儿在最后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韩斌的那个视频。我们先来看看，先来聊一聊 Lily。刚才在放那个视频的时候，珊珊一直在旁边说太厉害，真的太厉害了。 对，一边擦口水一边说。 所以其实要练成他这样确实是不容易。 只要一天两练， 坚持真的、没有。其实一天两练是我有点强迫症。如果你们能保证一周在五次左右的训练，就非常好了。 那一天两次，能不能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就是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吗？ 对对， 都练的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我会比较细分训练，比如说胸肩背腿，我可能两天一个循环，这样对。 两天一个循环， 胸肩背腿， 对，然后晚上 下午练腿。然后第二天练肩和背，这样分化训练。 一次的训练时间是多长呢？ 我控制在一个小时左右。 一个小时左右。 对。 那训练强度很大哎。 其实很轻松啦，因为已经习惯了。 怪不得你感冒不好。我们的直播系统呢已经被导播老师调整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韩斌锻炼的视频，虽然只有短短的九秒钟，但是我看了好几遍。我不会告诉他哦。哇，短暂的九秒钟你们看够了吗？是不是很厉害？不过我觉得我对他给我发的这个视频不太满意，因为呢他没有露腹肌啊。你下次就应该像康婷那样录一个那种把衣服一撕。 那个是我那是我一年前拍的，那个 这是一年前拍的呀。 所以现在更好， 所以下次再来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能不能拿点更厉害的东西？不然就别来了， 给我拍点视频啊。 好的。 下次你们俩可以互相拍一下。 Okay, Lily 这个应该就是最近的吧。 刚刚前天拍的。 前天拍的真的非常好，所以我相信如果在我们节目里面一直展现你们的视频的话，其实珊珊以后来也可以放一个这种视频。我觉得每隔一段时间都还会有一些变化。我可以看到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苏小白园子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今天大家都这么支持我们的节目，说明每一个人现在大家对于健身的意识也是越来越强了。也希望大家在贴秋膘的日子里能够保持更好更完美的身材。那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丽丽马上去旅行了，珊珊也要去旅行了，下周可能就只有韩冰一个人陪伴我们来度过一个小时的时间。那在之后的时间里面呢，丽丽可能会有一期专门来跟我们聊一聊在怀孕期间我们应该系统的做一些什么样的训练，因为她是带过好几个孕妇的教练， 这个已经好 非常有经验了，所以也是很实用。也希望大家每周一的时候固定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女神百分百健身的板块。那我们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开心，都能拥有一个很好的身材。我是小雨。 我是珊珊。 我是韩冰。 我是 Lily。 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拜拜。